家喽， 谢谢范总。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有人说，如果再要不唱歌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少了很多发自内心的眼泪。那些强忍着痛苦想要哭出声的人，那些不想放弃的人，那些挣扎着痛苦不堪的人，在 Adele 的歌声当中都找到了非常合适的部分，于是他们沉溺于其中，沉溺于这样的悲伤当中，任他们蔓延扩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纯粹的心碎和难过。这里是想把痛苦变成成长，想把成长变成过往的朝夕音乐。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But if by chance you're here alone, can I have a moment before I go? Cause I've been by myself all night long, hoping you're someone I used to know.Nobody told me that you'd be here. And I swear you moved overseas. That's what you said when you left me. You still look like a movie. You still sound like a song. My God, this reminds me of whenWhere- movi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My God, this reminds me of when we're 这首歌来自 Adele， 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今天把这首歌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是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两个女孩子一直在聊工作，老板事儿多，同事龟毛，抱怨了半天。快吃完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突然说道，你看我们现在只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和人烦心，上学的时候我们只会聊喜欢的人呢。我听得有点感慨，长大真的挺讨厌的，我们不得不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所牵绊，每天仅仅保证生活当中正常运转不出差错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连好的情绪都成为馈赠。不像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只装着开心的事儿和喜欢的人。这让我想到 Adele 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希望你依然是原来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你可以来跟我沟通互动，甚至可以来跟我发发牢骚。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互动。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共和 One Republic， 这首歌叫做 Secrets。 I need another story, something to get off my chest. My life gets kinda boring, need something that I can confess. Till on my sleeves I stained red.All the truth that I've said, come by it honestly, I swear. Thought you saw me wink, no, I've been on the brink.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hear. 刚的这首歌曲2010年 iPhone 4的新品发布会上，这首歌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 U2 到 Coldplay 到 OneRepublic， 苹果的眼光依旧都不差。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Secret， 我个人特别的喜欢。后来看颠倒世界的时候呢，这首歌响起的一瞬间，我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编曲当中加入了一首非常耳熟的大提琴的旋律，这支旋律也出现在了2011年巴黎时装周 LV 的秋冬会场上。主唱 Ryan Tedder 曾经说，我想让人们喜欢，我不想仅仅有人说哦，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好的乐队很多，但是被人记住和喜爱的乐队并不多。英美两地的乐队的风格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泾渭分明慢慢转变为相互融会贯通。与一般的美国乐队的粗线条不同， OneRepublic 的音乐相当的感性细腻，音质非常动人。Ryan Tedder 一开腔便可以散发出非常浓重的英伦摇滚气质，而另一方面呢， OneRepublic 的音乐也像 Maroon 5 一样非常的重视节奏感，只不过 Maroon 5 以摇滚融合了 Funky， 而他们则是融入了 R&B 以及 Hip Hop 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名扬四海的插曲，这首歌叫做 Try， 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It's time for us to make enough time alone. Up in my bedroom at home, been kind of bored lately. I hate on all I see, it's all mundane to me. This box I've painted pains me. Wish you could watch me. That was Today's the Day from Pink.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Pink 为好友 Alan 新一季的脱口秀节目 Alan Show 创作的主题曲 Today's the Day.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的创作型歌手，他叫做 Yarr。 作为著名的艺术家 August Daniel 的儿子， Daryl 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也因此对于很多的乐器有非常深的造诣。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 Younger 也就是 Daniel 有了第一次参与音乐制作的机会，就是跟他的父亲共同来创作单曲叫做 To Travel Sideways。 后来又跟兄弟姐妹们在利物浦组建了一支名叫 Picture Book 的乐队，这支乐队还在2013年参与制作了 Child My Love。 之后呢， Younger 签下了他父亲曾经待过的 Island 厂牌，成为了一名独立的艺人。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Younger 最新的单曲叫做 Remember， 出自他在1月发行的专辑 This IsNot an album 这张专辑当中，名字叫做这不是一张专辑，但它确实是一张专辑，这样给专辑取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顽皮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From Younger Remember。 Feeling I felt before you were gone. Drinking, thinking, how will I start again? Try to forget, but I keep remembering. Just for a moment when I wake, I think we're still together. cause it's my mistake. Now that you're gone forever, just for a moment when I wake, I think we're still together. Then I remember. Never coming back. Finally found my way around. Just got my life on track. And then, just when I get to move it on, I try to forget, but I keep remembering. Just for a moment when I wake, I think we're still together. Don't I realize it's my mistake? Now that you're gone forever. Just for a moment when I wake, gone for it. 今天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啦。在上面我会分享一些我比较生活当中的一面，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有非常多很热很好玩的内容来跟你分享。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要来听到 Read Out Or叫做 Anywhere， 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才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自拍》。我尤其喜欢那些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当之后能够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难 自己有能力消解。当然他们也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强大的内心而生出了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容易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他们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所以呢往往他们显得更加的有魅力。接下来想跟你分享的歌曲来自中国第一个大学女生宿舍乐团，因为呢他们在大学住的宿舍号码是1022，所以有了乐团现在的名字1022女生。接下来这首歌他们翻唱于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问着自己，谁不曾找寻，谁不曾怀疑，茫茫人生奔向何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生重新定义，从我故事里苏醒。 偶然遇着和无影的第一水的心头风景，前路而后继问前人追寻，忘我唯一不敌， 只在身上越过再见而去，命运犹如陷阱，无数时间线无尽可能性，终于交接向你。某一天，某一刻，某次呼吸，距离充满感激。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你会是在哪里？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1022女生。我喜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身上带着那种大学宿舍的感觉。你知道那种青春的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也是无法表演的，所以呢在身上那种青春的感觉就会比其他的歌手更有力量，希望他们能够一直的坚持下去。还有另外一个歌手我一直特别喜欢听他的歌曲的原因是因为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童话般的可爱的表达，他叫做魏如萱。魏如萱这几年其实尝试了很多的人设，从最开始的甜蜜轻盈的少女风变成了有些叛逆的女青年，但一直没变的是魏如萱歌曲里面那些自由的感觉，和我刚刚提到的大学生的感觉一样，自由这种感觉呢是装不来的，身体里面没有那些自由的风的人，即使表现出再自由，看起来还是畏手畏脚的。而魏如萱不一样，你会从她的每一次表达当中听出洒脱的气质，很让人舒服。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赵西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魏如萱，刚刚的这首歌名我已经说过了，就叫做我们。 过往，但我想我们都一样，有过点忧伤。 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 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来日方长，黄龄。薛之谦，面对我们这些离开重逢又离开的人生，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答案，我们只是那种忙于奔波然后忘记了出发的意义。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答案不过就是一场好觉睡醒。人的一生当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浮现出一些隐秘的感觉，生活呢往往是那种你越想要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有的时候还挺无奈的，这种无奈也没有办法解决哈，就好像我们被关在一个密室当中，你想要看见太阳，但是却打不开密室的门，然而太阳就和你一墙之隔。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孤勇也被时光磨平了棱角，但是若不忘出发的豪气，就不会被岁月占了上风。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你可以点击那个视频直播，然后跟我一起来收听十点答录机。祝你晚安。 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在 KTV